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在 WebRTC 中呢，如何进行传输速率的控制。在上一篇文章 RTC Peer Connection 详解一文中呢，我向你介绍了 Peer Connection 对象是如何在端与端之间建立连接的，以及音视频数据又是如何通过它进行传输的。而本文则更进一步向你介绍如何使用 Peer Connection 来控制音视频数据的传输速率。通过 Peer Connection 进行传输速率的控制呢，实际上还是一件蛮简单的事儿，但在学习相关知识的时候呢，你不仅要能知其然，还要能知其所以然，对吧？对于本文来讲，就是你不但要学习如何控制传输速率，同时呢，还应该清楚为什么要对传输速率进行控制。实际上啊，之所以要进行传输速率的控制，是因为它会对音视频质量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于音视频服务质量这部分知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详细讨论一下。在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依旧来看看本文所讲的内容在整个 WebRTC 处理过程中的位置。那通过文中的示意图，你可以知道啊，本文所讲的内容仍然属于传输的范畴。就像上面所说的，虽然通过 Peer Connection 在端与端之间建立连接之后，音视频数据可以互通了，但我们还应该对传输速率呢进行控制。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提高音视频的服务质量。我们来举个简单例子，假设你的带宽呢是1兆 bps， 这时候呢你想与你的朋友进行音视频通话，那你们使用的分辨率是多少呢？是 720p， 帧率是每秒15帧。你觉得你们通话的这个音视频质量会怎么样呢？咱们来简单计算一下啊，根据经验值，帧率为15帧每秒，分辨率为 720p 的视频啊，那每秒钟一般要产生 1.2 兆到 1.5 兆的流量，当然你可以给它压缩的更低一些，但如果说为了保证这个视频的质量的话，还是在 1.2 兆到 1.5 兆之间的流量比较合适。那由此可知呢，你与你朋友在1兆的带宽上跑 1.5 兆的这个流量，那显然这个通话质量一定会很差，对吧？因为你的马路就那么宽，需要跑出超过它宽度的这个数据，这样超出带宽的数据呢就会直接被丢弃掉，从而造成大量的视频帧无法解码，所以你的效果呢一定不会太好。 OK， 由此可知，那如果你对音视频传输速率不进行限制的话，对它一定会对音视频质量产生严重的影响。那除了传输速率，还有哪些因素会对音视频质量产生影响呢？下面我们就从网络质量和数据这两个方面列举一些对音视频服务质量产生影响的因素。那首先是网络质量方面，那它包括了物理链路的质量，对吧？你带宽的大小，传输速率的控制，这都属于网络质量。那从数据方面呢，包括了数据视频压缩的码率、分辨率大小，对吧？帧率等等。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对音视频服务质量产生影响。那有这么多因素对它会产生影响，在真实的场景中，我们怎么去区分它们呢？或者说，怎么判断服务质量是不是由于传输速率问题引起的？那要想判断出是哪些因素引起的这个质量变差，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些因素的一个基本原理。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简单的对这些因素啊做一些介绍。首先是物理链路的质量。那物理链路质量呢，包括三个方面：丢包、延迟、抖动。那这些因素对这个服务质量会产生怎样影响呢？首先我们来看丢包，这个比较好理解，对吧？如果物理链路不好，经常出现丢包，这样呢就会造成接收端无法组包解码，从而对音视频服务质量产生影响。这是丢包最直接的啊。延迟，延迟是指通讯双方在传输数据时呢，数据在物理链路上所花费的这个时长是多少。对于实时通讯来说，200毫秒以内的延迟那是最好的，这个质量非常棒。这样的通话呢，双方的感觉就像面对面的这个谈话，基本上大家就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那如果延迟是在500毫秒以内，通话双方的体验呢也还不错，就有像我们打电话的感觉是一样的。好，那如果达到了800毫秒，将将还能接受，对吧？但如果这个超过了一秒，那就不是实时通话了，就失去了实时通话的这个意义。好，再来看抖动。抖动呢，指的是数据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很不稳定，对吧？如果不加处理的话，你看到视频效果就是一会儿快播一会儿又慢动作，给人一种眩晕的感觉。那时间长了呢，大家会感觉非常难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VR 的头盔，对吧？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就很晕，就是这种感觉。不过对于 WebRTC 来讲呢，它通过内部的 JIT buffer 那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好，那以上呢就是物理链路方面的这个影响。第二个因素呢是带宽大小。带宽大小指的是每秒钟可以传输多少数据，比如1兆的带宽，对吧？它表达的是每秒钟可以传输1兆个比特位，1兆个比特位啊，不是1兆个字节。那换成字节呢，就是 128K， 对，每秒钟传输 128K。也就是说1兆带宽实际上这个传输的字节并不是真正的1兆，而是说是 128K。对，所以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了解。当带宽固定的情况下，那如何才能让数据传得更快呢？那答案就是充分利用带宽。这句话说的稍微有点抽象，对吧？那实际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把带宽尽量占满，就是可以传 128K 这个字节，对吧？那我们尽量把它占到 128K 字节，那不要超出这个限制。那超出这个限制会怎么样呢？对，如果我们每秒钟传输的是1兆的数据，那超出了就相当于这条马路上呢可以并排走10辆车，你走11辆车，那那一趟车肯定就拐到马路沟里了，对吧？但也不能太少，如果太少了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你走10辆车，然后你能走10辆车，你走只走2辆车，说明你的带宽没有充分的被利用。所以呢，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那多了就会发生拥塞，它会越来越慢，那少了之后呢，你就是没有充分的利用带宽。好，这是带宽大小。第三个因素是传输速率。在实时通话中呢，与传输速率相关的有两个码率，一个是音视频压缩码率，一个是传输控制码率。首先我们来看音视频这个压缩码率。这个压缩码率指的是什么呢？是单位时间内音视频被压缩后的数据大小。那也可以理解为呢，压缩后的每秒的采样率是多少。它与视频的清晰度是成反比的，就是你压缩率越高，清晰度越低。我们做个简单的对比，对于我们音视频的这个压缩来说啊，它是称为这个有损压缩的。所谓有损压缩，就是对数据压缩后啊，它就是无法还原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样子，这称为有损。相对于有损来说呢，还有一种无损压缩。那无损压缩呢，是指数据被压缩后还能还原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 ZIP 文件、RAR.JZ 等等这些压缩文件呢，都是无损压缩的。对，这时候我们可以完全还原出我们以前的那个数据。但是对于音视频就不一样了，音视频一压缩之后呢，它就会有损失，尤其是耳朵不敏感的或者眼睛对的色彩不太敏感的这些数据呢，都可以被忽略掉，这样从而减少这个数据的大小。那么对于有损压缩来说，你的设备压缩码率越高，那你的损失也就越大，那解码后呢，视频与原始视频的这个差别也就越大，这就是这个压缩率。那传输码率是指什么呢？是指网络传输的速度的控制。咱们举个例子，假设你发的每个网络包都是1500字节，对吧？如果每秒钟这个你发100个包，那它的速率是多少呢？就是100乘以 1.5K， 也就是150字节。对，换算成带宽呢，就是150字节乘以8，就是 1.2 兆。那如果你的带宽是1兆的话，那每秒钟发送100个包肯定就是发多了，这时候你就处理不了了。这时候就要这个控制发包的速度，把它控制在1兆以内，那尽量接近1兆，这样传输的速度才是最快的。当然了，如果你压缩力本来就很小，比如说每秒钟只有 500kbps， 而你带宽呢是1兆，那这个时候还有必要对这个传输速率进行控制吗？换句话说，就是说一条马路上可以一起跑10辆车，那你现在跑3辆车，对，显然你就没有必要再控制这个发送的这个数量了，对吧？第四个因素是分辨率与帧率。那你应该清楚啊，视频的分辨率越高，视频的清晰度也就越大，或者说视频也就越清晰，但同时呢，它的数据量也就越大。我们还是来做个计算，对于一帧未压缩的这个视频帧啊，如果它的分辨率是 1280×720 的，如果存储成 RGB 格式，那这一帧的数据是多少呢？是 1280×720×3， 3是什么呀？ RGB 就是红、绿、蓝三种颜色，对吧？再乘以8呢，就把它换算成了比特位，对，约等于22兆 B。 而存储成 YUV420P 呢，那就相当于给它减了一半，相当于11兆。那按照上面的这个公式计算，如果你把视频的分辨率降到640×360，那么这一帧的数据就降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如果你想降低码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降低分辨率。当然了，对于帧率的控制也是一样，可以起到一定效果。比如我们以前是30帧每秒，还是以这个 1280×720 为例，那之前呢，一帧的数据是22兆，那30帧呢，就是660兆，对吧？ 但如果改成15帧就变成了330兆，直接降了一半。但了解这个音视频压缩原理的同学都知道啊，那通过减少帧率来控制码率的这个效果呢，可能并没有想象的这么明显。对，因为里边还存在着 GOP， 就是一组帧。那么在这一组帧呢，经过压缩后呢，又分为这个 I 帧、 B 帧、 P 帧。 B 帧和 P 帧的这个数据量其实是非常小的， I 帧是很大的。所以呢，这个减少帧率的方式啊，就没有降低分辨率的这种方式效果明显了。到这里呢，我已经向你介绍了在 WebRTC 实时通讯中对于音视频质量产生影响的因素都有哪些，以及这些因素呢对音视频服务质量产生影响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什么。了解这些原理更有利于你判断音视频服务质量变差的原因，从而决定是否要使用传输速率的方法来解决音视频服务质量的问题。那言归正传啊，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WebRTC 中如何控制传输速率。通过上面的介绍，我想你应该已经很清楚可以通过下面两种方式来控制传输速率。一种呢是通过压缩码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进行控制。第二种呢是更直接的方式，通过传输速率来控制。第二种方法虽然很直接，对吧，但是呢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说你有一个10兆的数据要发送，而传输速度呢设为 5kbps。那这样一个传输速度只能让它一点一点的传。但是在实时的通讯过程中呢，它发送音视频数据的这个延迟如果太大了，数据不能及时发出去，那就会主动将这些数据丢掉。对，不然的话就造成了大量的延迟，如果这个延迟超过一定范围的话，用户就没法用了。所以说传输速率虽然有两种方式，但实际上呢在 WebRTC 中只允许我们使用第一种压缩码率的方式来主动控制速率。而第二种方式呢，它是由底层自己控制的。为了保证实时性，那数据一旦无法及时发出去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主动丢包。好，了解了上面这些知识，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 WebRTC 是如何控制这个视频的码率的。具体操作呢就像文中所展示的这样。那这带段的码中，首先从 Peer Connection 中获取到视频的发送者，也就是说 K 的为 Video 的 Sender， 然后取出 Sender 中的 Parameters 对象，对其中的 Max Bitrate 属性呢做这个控制。这个属性就是用于控制传输码率的。那将你期望的最大码率设置好之后，再将 parameters 对象设置回去，这样 WebRTC 就可以控制某一路的码率的大小了。通过上面的代码，你还可以看出在 WebRTC 中速率的控制是使用压缩码率的方法来控制的，而不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第二种方法，通过传输包的多少来控制。那在上面代码中呢，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印证这一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max speed rate 这个属性呢来自于 sender 的 encoder 对象，而 encoding 对象呢是进行编解码时使用的参数，这相互的印证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总体来说呢，通过本文的讲解，你应该可以看出在 WebRTC 中控制传输速率其实还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向 peer connection 中的 sender 设置一个最大码率，就可以控制某一路的传输速率了。那另外呢，在本文中我还向你简要的介绍了物理链路的质量、带宽的大小、码率、分辨率和帧率这几个影响音视频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并详细分析了每个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服务质量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 WebRTC 中通过上述的方式啊，只能对每一路这个音视频流进行码率的控制，而不能对整体进行控制。比如说我们这个客户端既发送了视频，又发送了音频，又发送了桌面，桌面也是一种这个视频，对吧？那这三种呢实际是三路流了，那对于每一路流都是单独控制的，并没有对他们三路进行统一的控制。如果你的应用同时存在多路音视频流，而你又想这个控制一个总的码率，那就只能这样一路一路的控制了。 OK， 最后呢还是给你留一道思考题。那实际上呢，在 WebRTC 中除了通过 Sender 的Max Bit Rate 控制码率外呢，还可以通过 STP 来控制这个传输速率。那你是否可以找到这个方法呢？那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呢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